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6集，木生神色一滞，拿开了手掌，看着指尖斑驳的血迹，衣服上的血已经阴出来了，慢慢地向外扩散。 我从来不用药。 啊？林妙妙的常识被挑战了。那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吗？比如说不治自愈什么的？ 没有。 那你……妙妙倒吸一口凉气，委婉地总结。那穆公子活到现在，实属侥幸啊。木生看他不吭声，神色晦暗不明。他撩起衣裙，在木生面前半蹲下来，语气轻柔。 我帮你看看。 不必了。 他再次捂住伤口，神色冷淡。 我不上药。 你别那么紧张嘛。妙妙感到一阵挫败。 我又不是登徒子，你也不是大姑娘。 他犹豫了一下，环顾四周，拿出下午那个纸包来。展开纸的声音哗啦哗啦，惊动了木生。他眼珠里跳动着烛火，越发显得瞳仁大而黑亮。 不是说没什么吗？ 我故意说的。妙妙拿出一只馒头来，拉开他的手心，轻轻地放了上去，嘴里抱怨道： 本来想拿去给你和木姐姐尝尝，谁知道偏偏碰见你在跟别人打架。你那么凶，一脸要吃人的样子，傻子才会巴巴的给你送吃的。 木生望着手心，馒头雪白滚圆，表面光滑诱人，正中间用切成菱形的胡萝卜镶了朵五瓣梅花，红白相映，十分精美。他的声音清脆极了，带着点小姑娘家的委屈。 你别光看着，尝尝呗。 妙妙蹲在他跟前，一脸兴奋地仰视他。 我家宝贝厨子做的，又好看又好吃。 木生扭过身去，躲过了他的视线。他不喜欢这种仰视，总觉得这个动作自己的表情会被他一览无余，就像他总是这样看着木瑶一样。妙妙心里叹气，咬咬牙，换了个边蹲下来，继续厚脸皮。 你快咬一口尝尝，包你不会失望。你不是还没吃饭呢吗？ 让他一提醒，倒还真的饿了。木生刚咬了一口，蓦地尝到了一股甜。他低头望去，馒头里面加了莹润的红糖，红糖已经化掉了，躺在馒头里。 甜不甜？好不好吃？ 卖出自己安利的馒头的林妙妙蹲在地上，笑得像个终于嫁出女儿的老大娘。甜味融进他的嘴里，太甜了，多久没有吃过这么甜的东西了。顿时饥饿连带着一股奇妙的渴求席卷了他。他几口将馒头吃掉了，妙妙托腮看着他，又及时地在他手心里放了一只。他顺着他的手指向上看，看到他细长的手臂，水蓝色上乳，白皙的脖梗，一直看到那双带着笑意的杏子眼，期待地望着他。 吃啊，还多得很呢。 木生望着他， 这个模样。 很多年前，在大街上，为了一口饭被打个半死的时候，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家小姐就是这副好意施舍的模样。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惺惺作态的施舍为的是一只疯狗，就会惊恐地跑开，头也不回地跑到温暖的轿子里。那里有人嘘寒问暖，告诉他们对待这些人不需要善良。而风霜雨雪里无尽的厮杀，夜晚和死亡才是他的归宿。他手指收紧，馒头上的梅花被他无意识地捏变了形。 哎，别捏呀。 妙妙满脸心疼地抓住他的手腕，那力道跟小猫挠人没什么区别。 你有气冲我来， 你别虐待粮食啊。 他的手松开，兴味索然。 不吃了。 妙妙嘶的一声，对于他的心情变化浑然不觉。 别矜持啊，穆公子，我一个人一口气都能吃三个，你一个男孩子还吃不过我，这如何说得过去啊？ 那些似是而非的画面奇迹般的消散了，穆生隐约觉得眼前这位官家小姐不可归入回忆中那些女孩们的行列，不温柔，不娇矜，毫不客气，乃是个怪胎。穆生不再计较，接住了他的馒头，也一口气吃了三个，感觉胃里服服帖帖，整个人都舒服了起来。妙妙在一旁瞅着，一阵心疼。三个，就那么随口一说的，黑莲花是真能吃啊！早知道抱两个，也好省一个出来多吃一顿。妙妙耐心地等他吃完，愉快地拿出药膏来，一股浓郁的中药味从他手中弥漫开来。吃好了，上药吧。 怎么还要上药啊？ 穆生的脸又沉下来。按照我家的规矩呢，小时候要吃苦药，我爹先喂我一颗糖，先头甜了，待会儿就不会那么苦了。林妙妙笑嘻嘻地望着他，要不你自己来，我不看。黑莲花偏过头去，眸子漆黑。 不必了，我没那么矫情。 林妙妙看他一眼，自顾自打开药膏盖子，边准备边嘟囔。 哎呀，穆公子，想要活得久一些，多陪穆姐姐一段日子，就要惜命，对自己好一些。若是抢先死了，岂不是便宜了别人？ 穆生骤然抬眼， 你说什么？ 妙妙扬起脸，满脸无辜的笑意。 啊，没什么呀。 他顿了顿，低头望了一眼手中的药，接着没头没尾的嘟囔了一句。 你一直这么抗拒，难道这些药对腰造成的创口没有用？ 不是。 穆生破罐子破摔的在衣服上擦了擦手上的血。 以往都是阿姐帮我疗伤。 他知道的伤都被治好了。他没有发现的，或者他不想让他发现的，他就自己扛着听天由命。 那既然有效，那就快点吧，你脸色这样差。 是吗？ 他勾起了一抹嘲讽的笑。 脸色这么差，阿姐却一点也没有看出来。 林妙妙急匆匆地拉开抽屉，在自己的包裹里找出剪子和纱布，还像模像样地打了一铜盆热水。 不是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 穆生望着他窜来窜去的身影，啼笑皆非。 我又不生孩子。不是这样吗？ 妙妙手足无措，尴尬地站在原地，心里暗道， 垃圾电视剧，误人子弟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